当作我对你表白吧。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，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。 春去白了花发落寞了思量，剪下一缕愁丝折磨让人忙。今人断了肠，今天各一方，今生与你相见无望。繁华落幕离人难甘诉衷肠，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。今夜太漫长，今两顾洋洋，今人必枯叶瘦花黄。我饮在江湖悠悠，饮一壶浊酒，醉里百花深处愁，莫把那关外野药物留佳人等候。梦里殇自清高几楼， 东藏西藏那云针和掌，可以刀头血。哦哦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 花落幕离人难甘诉衷肠，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。今夜太漫长，今两顾洋洋，今人必枯叶瘦花黄。我饮在江湖悠悠，醉里看百花深处愁，莫把那关外野药物留佳人等候。梦里殇自清高几楼，我饮在江湖悠悠，饮一壶浊酒，醉里看百花深处愁，莫把那关外野药物留佳人等候。梦里殇自清高几楼，梦里殇自清高几楼。 女孩的白色衣服

千里之线，千言的字是我的誓言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我是爱情派来的间谍。 那些多余的画面，却

深交、哦、也许你也不会听到把梦想找到要过得更好我不 全